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目前我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注意防风防寒，天干物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也要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6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新的一年啊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周也又要开始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听众朋友带来一份特别的书单，其实这也是一年的盘点。那么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知道，我们在新年的开始啊会给大家陆续带来了很多的盘点。那今天带来的这样的一份盘点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的这样的一份盘点啊，它是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叫做年度请读书目。有些朋友啊，尤其是那些经常去首都图书馆的朋友，可能会对这样的一个书目啊非常的熟悉，或者是您加了这个首都图书馆的这公众微信号，或者是您有一些参与了首都图书馆的活动的话，大家对这份书单会特别熟悉。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并不太清楚，说这阅读书之城是什么，市民读书计划又是什么，而这个年度请读书目又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也是两位学者啊，著名的学者，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刚才既然说过了啊，如果是熟悉首都图书馆的人，就会熟悉这样的一份年度请读书目。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位重磅嘉宾啊，他就是来自首都图书馆的副馆长陈坚。陈馆长您好。陈馆长 你好。你好刘畅。你好。 我们听众朋友在听着您的声音呢。 好的。 您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经常去首图，但是听您的声音的人可能不多。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您一定要多说一点关于首都图书馆的一些情况。 好的。 那第二位的重磅嘉宾啊，他就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著名学者谢喜章先生。您好谢喜章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谢先生呢，您的很多的作品啊，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很多的读者啊都是非常喜欢的。那么今天呀，谢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份年度请读书目，其实也跟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因为谢先生他是很多届的这个年度请读书目的中评评委了，是不是这样的谢先生？ 是是是。 好，我们刚才呢既然说到了今天呢跟大家做的是一份盘点，是一份来自图书馆界的盘点。那么先来说一说阅读之城城市这个市民啊这个读书计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陈馆长，我觉得谁说都不如您说啊，让大家能够了解的最透彻最清晰。那么首先我们得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什么时候发起的，而这个活动它为什么每年会评出一份年度请读书目呢？陈馆长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样的一些缘由吧。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我来呢介绍一下这个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这个呢活动呢是由北京市文化局首都图书馆共同举办的这么一个活动呢。它呢旨在是鼓励和吸引呢 全市啊、市民来参加这个读书以及来荐书啊，这是一个大型的阅读推广活动。 嗯， 这个活动呢是从2014年开始，那么现在目前呢已经完成了4届。它的这个请读书目呢主要是这么出来的啊，就是、先由这个各个图书馆的这个图书推广人，以及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专家学者以及市民呢，先提出一个初步的年度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榜单，大概一般情况在200种左右。啊、 哦，现在有一份初步的榜单， 对，初步榜单， 这是所有的喜爱读书的朋友，不论是您是个人也好，还是说是一些机构，您都可以来推荐的。 对对对。 那问一下啊，谢先生，您推荐过吗？ 嗯，我就是也推荐过啊、嗯。 啊，后来您推荐那中选了吗？ 嗯，一般的都有中选。 好，这是一份这样的一个200本的这样的一个书单啊，就出来了。接下来呢？ 那么在这个书单呢，然后呢，我们就通过各种渠道吧，向社会上发布。 嗯 啊然后由这个读者呢，在我们的网站呀、啊，通过网站呀、啊、手机啊等各种平台吧，进行这个投票选。然后呢，大致选出在70种左右， 嗯 啊，70种左右 啊，这就已经是有选举的一个过程了，从200本书单当中挑出来70本。 对， 可是我看到了咱们这样的一份这个年度的请读书目啊，这一次咱们公布的是30多本书，对不对？ 然后呢，在这个70多本的基础上呢，我们再聘请一些专家。一些这个学者以及这个阅读推广人，然后大家在一起，然后就对这70本，然后再共同的推荐出来30本，然后最后呢再向社会发布。 所以我知道了为什么今天啊谢启章先生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因为谢启章先生身兼数职，又是作者，又是学者，又是这个阅读的推广人，然后呢还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您的作品真的是有很多的，不仅仅是书啊，编成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带给大家，所以您是跨界评委，全能评委，所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内容，受首都图书馆的邀请。 嗯，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份书单呢，从70种，然后变到30种啊，是咱们的中评评委啊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在这样的一个评选过程当中啊，谢先生，您作为跨界的全能人才，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这70本书里面变成30本，就是您有什么最深的感触没有？ 我觉得首先说一个，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很多都不敢当啊。但是就是说参加这几次首图的这个图书评选呢，给我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呢，就是说他们是普及和提高兼顾的。 嗯， 因为它是一个市民读书计划，它不可能是纯粹专业性的。 嗯， 但是呢他又要考虑到就是说我们承担着一个提升市民的这个文化素养的这样一个任务。 嗯， 所以他在选书上其实是在斟酌上是很困难的。啊，他既要考虑到这个阅读的大多数，同时又要考虑到这个能够提升这个大多数中的一些人的这样一种水平，所以在这个选书上它是兼顾了普及和提高这个两个方面的。 啊、嗯哦，谢谢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啊，其实啊我也特别有感触。那么在以往啊，我看到这个年度请读书目的时候，当然我个人认为啊都是好书，但其实我也有一些疑惑。您看刚才咱们也特别谈到了、陈馆长也谈到了年度的一个请读书目，最终的这样的书啊，它有一个最初级的一个筛选机构，筛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是普通人啊还有机构都能够去推选，但可能呢更多的是以图书馆这样的一个性质啊，不论是市县级的呀还是各级的图书馆来做推荐。其实专业人士啊和普通人士看书是有特别大的区别的。我是普通人，其实因为做节目嘛，我也看了更多的书。专业人士和普通人士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在于书的阅读量。那么我想两位专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那么如果您是工作也得看书，您又再有点这个业余爱好在看书，那这个阅读量就特别大了。那么在评书的时候，可能呢专业人士是基于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评选啊，优中选优的，但可能普通人他是看了一些宣传的一些介绍以后，他偶尔去看书。那么有的时候其实我会担心咱们的年度请读书目的书会不会像有些电影啊，专业人士觉得特别好，然后普通人觉得哎呀这书没看过，或者觉得挺生的，会不会有这种虽然是叫好但是不叫座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两位啊也把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这话我觉得陈馆长您先来说，因为很多专业人士啊在参与这个评选，而且还有很多图书馆界的专业人士，那么怎么能够让这个书普通也能接受？因为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刚才我说过的叫好不叫座。 对对对。这种情况呢在这个图书馆还比较多啊，叫好不叫座。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推荐书一般要首先要考虑书的品质、 嗯、 啊，说的就是这本书啊，它要在年度的这些相同类型的出版物中，它是内容应该是比较好的啊，比较好的、 嗯。 另外呢，就是说它能够被大多数的人，所阅读啊，因为很多书，比如说有些学术书啊，它的内容也学识非常好，作者学识非常好，内容也非常好，但是来讲呢，它那个内容可能面很窄 啊、哦，对，有的是特别专、特别深的书 一般人还看不懂，好多书、好多人看不懂，所以呢，我们尽量要避免这种现象，因为我们是为这个广大市民来推荐书，所以在筛选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强调这一点啊、 哦， 一个是品质啊，一个书的品质，另外呢，适合于一般人阅读啊，这两个能够结合起来，那应该是最好的啊。 哎，刚才我们从这样的一份请读书目啊，出现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顺序跟大家说起，首先呢是筛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专业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评选的一个标准，那接下来就又到了谢先生了，您是最后把关人、您是中评评委、那么在最后把关的时候啊，关于这一点怎么能够做到既叫好又叫座呢？ 其实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评选过程当中、一个要考虑到这个市民的比较普遍的一种趣味，再一个就是考虑到普遍的一个能力啊，就是如果说刚才你讲到比如说专业的这个读者，他会选择一些跟他专业相关的，他不管深不深是吧，他都要读，但是市民大众他的这个阅读首先是从趣味出发的，啊，他觉得有趣或者有意思他可能就会读，所以我们在选书的过程中他就比较注重这个书的内容的趣味性啊，就是虽然它是一种学术书，它是一种比如说历史的或者政治的科学的，但是呢他讲得很有意思，讲得很有趣味啊、这个就可能会吸引一般的这个读者。同时呢我要考虑到这个读者的接受能力啊，他接受能力当然就是说市民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这个尤其是北京的市民藏龙卧虎说老实话比我们这些人高的有的是啊，所以就是说你要考虑到这个高和低的这样一个兼顾啊，就是有一些可能是比较通俗的书，但是有些其中内容也应该说是比较厚实的啊，在这个知识和这个学术的这样一种水准上它也是不低于一般的学术图书的，所以就是说它在这个书的选择上是兼顾了这些人、 谢先生您刚才说到兼顾啊，其实挺难的、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一方面咱们这样的一个城市请读书目啊、要推广阅读，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要 提升整个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居民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水准、在推广和提高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平衡的内容，所以作为中评评委啊，您在这一点的时候，在这个每次评书的时候，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您都是怎么做的？ 当时就是说我们在投票的时候可能会考虑更多的从读者的这个考虑哈，但实际上就是评选完以后我们自己心里也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啊，就是觉得有一些真是很好的书，但是呢可能放在这个书目里边呢就觉得不是很合适，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在逐年提升的，如果大家回顾一下这几年的这个书目你就会看到其实这个城市的整个的阅读水平它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就是说有深厚的这个学养基础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啊！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确实如果大家去看一看啊，最近几年的这些销售排行榜，我觉得销售排行榜是最能够反映大家的这个购买的这个书的这样的一个意愿、还有购买的书籍，以往的时候就像科普类的，我说的是那种非常深的科普、甚至大科学家给普通人写这种科普书啊、极少，现在这样呢一方面作者是层出不断，另外一方面就大家对这种比较深的，比如说我就知道有一本书叫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哎呀妈呀， 这儿有一本刚才今天也带来了 透露一下，这也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年度请读书目的这个获奖书当中的一本、就是一方面是不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我们的这个阅读的这个深度比以往深了很多，另外一种就是现在的历史书的深度啊也是都是跨界的，比如说在前两年啊，《人类简史》啊等等一些这样的这种它真的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啊，是一本这个多学科的综合的学说，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热捧，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对阅读越来越感兴趣，而且大家的层次是提高的越来越多了。 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学者谢喜章先生以及首都图书馆的副馆长陈坚先生啊，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当中的这样的一份重要的书单年度请读书目。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两位专家呢是跟大家介绍了这是一份什么样的书目，那么什么样的书啊能够进入到这份榜单当中，我们已经有了啊一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2017年的年度请读书目的书到底有哪些吧。所以接下来啊，两位专家给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出炉的这样的一份年度请读书目，有请二位。 那么我呢先来为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有关一个除了30本以外的一个特别的推荐啊、 哦、 因为去年是19大召开了、 嗯、 作为我们图书馆呢也有义务啊向市民那个广泛的宣传啊、 嗯、 这个这19大精神。那么我们这次呢也特意为这广大听众呢推荐了6本图书吧， 嗯， 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第一本呢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啊，这次党章也是重新进行了新的修改啊。第二本呢是这个习近平同志这个工作报告，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啊，这个是政府工作报告。那么第三本呢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第四本呢是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五本呢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六本呢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那么这六本书呢在我们首都图书馆还有各个书店啊都有啊，如果喜欢的听众呢可以去借或者去买啊。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一份年度请读书目的特别推荐。那除了特别推荐以外啊，还有常规的有这样的几种，分别是文学、社科，以及呢刚才呢我们也说到的科普、生活和少儿。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份完整的书单呈现给大家，有请两位学者。 文学是七种。第一种，鱼王，这是一本俄罗斯小说，俄罗斯文学的遗珠，北国莽原与临海深处的人性颂歌，两代知名俄语译家联袂翻译，再现经典。 第二本呢是江洛水先生的诗的八堂课。那么江洛水先生呢是著名的教授，他说呢诗是招魂的声音，是宽纵和亲昵的音乐，是引领我们回家的路。诗的八堂课呢也饱含着这个诗的精神啊，引领呢读者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诗歌世界。它也是一本呢不会开生面的这个诗学入门和进阶的一本佳作啊。 第三本是《芳华》，这是严歌苓的一部新作，是他40余年后回望《芳华》，创作触摸自我的诚意之作。生命的姿势与人性的层次以及时代的特征构成了《芳华》繁复的调性，向读者打开了多层面的认识途径。 第四本呢是《北渊》啊，它是这个葛亮先生的一本新作。葛亮呢首次呢追溯祖辈的这个身世啊，书写家族的故事。笔触呢温和而平静，文字呢细致而工整啊，笔触起落之间呢无不映照出大时代的这个风云翻涌。 第五本是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这是村上春树的一个自述，他历时6年为自己书写了一部作品，是职业小说家的故事，也是追逐梦想与幸福的人生故事。 第六本呢是著名作家毕飞宇先生的小说课啊。毕飞宇先生呢以小说家的眼光读小说，以普通人的姿态读人性，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妙不可言的小说世界。经典原来可以这样读。 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年度请读书目文学的七种书啊，分别是鱼王。 还有一本。 哦。 还有一本第七本。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白先勇以小说家的艺术功力，正本清源， 把这部文学经典当作小说来解读，并从小说本身延展开去，漫谈文学、美学、哲学、昆曲的枝枝蔓蔓，织构一座如梦如幻的红楼琼宇。 嗯，我们来回顾一下文学的七种书，分别是《渔王》《诗的八堂课》《芳华》《北渊》《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小说课》以及《白先勇细说红楼梦》。那接下来呢是社科的七种，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书单。 那么第一种呢是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啊，这本书呢是这个研究北京人都知道的这本书。那么作者呢喜玲珑呢通过实际的走访考察呢真实还原了20世纪20年代遗存的这个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这本书呢考察手记呢在文学性、科学性以及历史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第二本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作者黄登讲述婆家、自己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庄家族人的人事沉浮。他在书中描述乡村的真相，直面乡村的问题，寻找乡村的未来，为国人思考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第三本呢是这个《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这本书呢是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一本著作啊，它能够帮你呢打开探索外部世界的新的视野。《丝绸之路》的历史呢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那么《丝绸之路》呢，它也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一个舞台，它不仅塑造了这个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一个未来。 第四本是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这是一本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喜岛定生在秦汉史领域的功力深厚、著述等身的作品。他的这部秦汉帝国在东亚视角下审视秦汉史，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史学境界。 第五本呢是火枪与帐篷，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15至17世纪呢是这个中国和欧洲在发展道路上一个大的一个分流。李伯仲先生呢在这本书里呢放眼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再次追问为什么明清时期中国错失了历史的机遇。全书呢视角宏大，论述具体，以史为鉴，将危机意识呢化为前进的动力。 第六本书是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这是一本反思家国天下的书，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与中国原有的家国天下秩序脱节，是我们每个人面对的认同危机。许继林教授这本深耕之作设计出新天下主义的认同模式，帮助我们拨开迷雾，重新认识个人、国家与天下。 第七种呢是54种孤单，中国孤素人群口述实录。本书呢是对孤素老人的走访实录的一个采访记录，提炼出孤寡的成因，呈现孤素老人的现状。在我国老龄化的社会现实下呢，它不仅是人性的关怀，更具有社会的价值。 年度请读书目啊，社科类呢一共也有七种，和文学类是一样的，分别是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火枪与帐布、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最后一本是54种孤单，中国孤素人群口述实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啊社科的六种书籍的详细情况。 科普呢是六种。第一种是地球之美，一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这本书用200个改写地球命运的时刻，呈现46亿年漫长的地球史。翻开这本书，如同乘上时光穿梭机，亲身经历这颗美丽星球令人惊叹的阶段，而且它的每个阶段都是用精美的图片来 这个介绍给读者的。 嗯，第二本呢是海错图笔记。那么博物君张晨亮呢，从生物学的角度呢，对清代这个画家聂璜绘制的海错图中的那个生物呢进行了分析考证，辨别真伪。全书呢轻松诙谐，有趣有料。 第三本是什么是科学，北大备受欢迎的科学史课主讲教授吴国盛的新作，通过梳理科学史新解析东西方文化基因的差异，揭晓科学的本质，唤醒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思考。 第四本呢是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那么青年怪才呢，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啊，以这个宏大的视角审视人类未来的命运，提供了观察未来的另一个视角，从人类如何胜出到人类的未来命运啊，烧脑科普，颠覆读者认知。 第五本是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大数据及智能革命的本质的路径。我们已经站在未来变革的十字路口，如何不被智能化浪潮淘汰？吴军给出了他的看法，要么加入浪潮，成为前2%的人，要么观望徘徊被淘汰。 第六本呢是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的运行，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的运行，本书的编者约翰·布罗克曼召集了146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呢来回答这个大问题，引领呢读者呢在阅读思考中呢开展一场脑力的激荡。 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年度请读书目的科普的书籍有六种，我们来回顾一下，分别是《地球之美》，一部看得见的地球简史，《海错图笔记》，什么是科学，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下面一本是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最后一本世界因何美妙而优雅的运行，下面呢是年度请读书目生活的四种书的详细情况，我们来了解。 生活类的第一种是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才知道忙里偷闲，阅读这本书感受缓慢生活的乐趣，几乎被人忘却的偷闲艺术就是生活的艺术。 第二本书呢是不敢不乐，作者呢韩良璐从李渔的作品中呢抽丝剥茧，将古人的这个生活智慧和现在的生活呢相映照，教我们如何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呢找到一种简单而美好的这种天地，有闲情才能活得更有温度。 第三种是时间之书，重温人与天地万物感应共鸣的古典时光，解读中国人千百年来证实的存在与时间，一部了解中国节气文化的入门书，一部可以按时阅读，读上一年，从而了解时间、空间及其与我们生命意义的作品。 第四种呢是水墨戏剧，水墨和戏剧呢这两种是中国传统的这个艺术，异曲相通。这本书呢是由落地撰文，洛奇绘画啊，父子珠联璧合，文图呢也相得益彰，从内容到形式上呢都堪称一本优秀的大家小说。 四种生活类的书籍我们来回顾一下，分别是一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二不敢不乐，三时间之书，四水墨戏剧，最后我们来关注小朋友，这个少儿书有六种详细书单，请两位专家。 少儿图书呢，第一种是没事你掉下来我会接住你，它以温柔简洁的文字探讨爱和安全感，让孩子获得每个人都在被守护的确信，插图展现了大海从平静到波涛起伏再到平静的过程，水墨渲染的图画非常有表现力。 第二种呢是给孩子讲量子力学，作者呢是李淼教授， 大科学家呢讲给小朋友，这是一本大科学家讲给小朋友的前沿物理学，妙趣丛生的插图呢也让孩子们更加直观的看懂这个物理过程啊，是一本适合于家长和孩子共读的这么一本科学启蒙读物。 第三种是爷爷和我，小男孩与爷爷一起在北卡罗来纳打猎、钓鱼、漫步，可爷爷永远有故事，一点点地融入小男孩的生命，让他成为真正的男人。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什么年龄翻开都不晚。 第四本书呢是《特暴龙生死录》，复旦博士袁博哥哥呢写给小朋友的恐龙小说，展现了生命真正的尊严所在。小朋友呢将从恐龙时代中找到执着的坚守、拼搏的勇气、难得的温情以及群体的良知。 第五种，如何当好一只狗，用狗狗的口吻描述他们心中正确的生活方式，视角新颖而独特，从扉页就开始讲故事，让小朋友感受家有宠物的乐趣的同时，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尊重和包容。 第六种呢是乔伊想当建筑师，对孩子来说呢没有什么事比搭建一个梦想更加重要。这本书呢给孩子以自信，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坚持自己的梦想，也给大人以启示，理解孩子的梦想，给孩子创造的勇气。 年度请读书目啊，少儿类的书籍一共有六种，分别是没事儿，你掉下来我会接住你，还有给孩子讲量子力学、爷爷和我、特暴龙生死录、如何当好一只狗，以及交易想当建筑师。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为您安排的是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啊，年度请读书目的这样的一个盘点和回顾。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灯火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离开了，笑声就越哑，自疼慌半生生在旋转路梦，能愿意不再漩涡，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让 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又是一次的盘点啊，这是来自图书馆界的一次权威的盘点。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阅读之城市民读书计划当中的重磅内容，这就是年度请读书目。今天呢，有两位专家和学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他们呢分别是首都图书馆的副馆长陈坚先生以及著名学者谢喜章先生。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两位学者和专家呢把我们刚才说到的年度请读书目、是一份什么样的书目，那么什么样的书能够上选入选啊，这样的书能够给我们普通人带来哪些的比如说除了阅读的愉快以外，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的益处？我想前面呢两位专家呢已经说的足够多了。我们还把今年的年度请读书目的书单给大家做了一下介绍。那接下来啊，他们两位啊还有非常重要的内容。作为学者也好，作为评委也好，作为专业人士也好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啊，两位呢把这样的30多本书当中啊，他们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年度请读书目的节目呢，一共是分为两集。今天这个周一大家听到的是第一集，我们主要谈到的是文学和社科类的书籍，而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另外的科普、少儿以及生活类的书籍。所以今天呢，两位专业人士谢喜章先生还有陈坚先生要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文学和社科的内容。那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先来说什么书呢？我想陈馆长作为咱们这个年度请读书目的执行单位啊，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当然节目有限，我想如果时间没有限制的话，您是不是得把这30多本书都说了？ 那太多了。 所以时间有限啊，您在文学类的书籍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想跟大家